第四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咁啊，呢个十二大愿中第四大愿咧，叫做安住菩提愿。咁即系咧，若施佛啊，愿一切有情，凡啊行邪道者，令佢安住菩提道中。如果行声闻独觉成者，皆以大圣言安立之。咁所以叫做安住菩提呢个愿。嗱，咁啊，十愿中属于咧系第四条，咁所以佢就第四大愿咧，就呢个愿咧系不可思议，系广大无边，就为愿一切众生咧都究竟成佛，所以佢就大愿啦。个愿我来世得菩提成佛嘅时候啊，个若诸有情，有情嘅即系众生啦，因为一切众生咧系有情色，系有知觉、有感受，所以称众生佢就有情。行邪道者，这个就是属于众生有种种的邪见，即是他的行为他的思想就不正常。那么为什么他们邪道呢？我们八正道中就有这个正见，但相反呢，就说这个邪见之道。所谓邪见者，从这个佛法来讲呢，就是他不信这个因果，可以说泼无因果啊，他一切一切都随他自己这个心意去做，凡你一举手一投足呢，每一个动作他都违背了这个因果的道理，所以他为邪道了。那如果我们的行为举手投足每一个动作都符合这个因果的呢，那才方便为他们正道，就不明他们邪道了。因果两个字在这个佛法的大藏经里面呢，虽然有很多册，每一册都是成串口的。一般的大藏经就是日本的大正藏，我屋企都供养一套都有100册的，每一册都成串口，你说几多文字几多理论呢？但我们一个学佛研究佛法的人呢，你就不要给他这么多册，以往咧咁多个道理文字受咗影响，其实咧缩埋嚟讲咧，就系因果两个字。大乘佛法就有大乘佛法嘅因果，小乘佛法又有小乘佛法嘅因果。即使系人天性啊，都有人天性嘅因果嘅。若果除咗因果两个字咧，就可以讲咧系冇呢个佛法可谈。佛法的道理很广阔很深奥，但是用因果两个字呢就可以包括晒的了。所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人最紧要最重要就是相信因果，行为动作举手投足乃至每一个念头，我们都不要违背了这个因果。违背因果呢，将来就肯定了受这个不好的果报了。如果我们合乎这个因果的道理，合乎因果的行为啊，是属于这个善的，是好的因，将来就会受这个好的果报。那么讲到这个因果两个字呢，我就讲一个故事。那么从前有一位百丈禅师，那么这一位禅宗的大德呢，在当时来讲呢，他都是一位呢是有道有德有学问的人，他当然做一个道场的主持。那丛林里面呢，很多地方都有个法堂，法堂呢就是这个大和尚，即是现任当时的大和尚呢，或者共上堂斋要说法，或者呢是众戒初一审众戒，又或者呢结下安居呢是讲经，咁都喺呢個法堂裏面呢係講嘅。咁八丈禅師有一次呢，佢就喺法堂講經。咁凡係講經呢，即使係講一部心經或者八大人覺經呢，都唔係話一兩日講得完，普普通通都要講10次8次，即係10日8日嘅。咁每一日上堂講經呢，都有一個老者，即係幾廿歲嘅老公公，咁啊嚟听法，嚟听呢个百丈禅师讲经。但系佢点样嚟呢，亦都冇人够发觉嘅。总之佢在座就系啦，讲听经。等到讲完经呢，大家离场， 但亦都唔知道佢點樣走咗去嘅，總之亦都唔見咗佢，大家都散啦，都各自回去啦。咁啊，如此咧，日日都係咁樣，又唔知佢點樣嚟，亦唔知佢點樣走。總之咧，坐度聽經嘅人咧，呢、這個座位上咧，總有佢喺度。咁啊，等到最後講完啦，即係圓滿嗰一日咧，佢就行出嚟，跪喺度。咁啊，當時咧，八丈慈即問佢啦，佢有咩事啊？佢話：我就想請咧嚇大和尚啊，同我轉一個語，即係轉一句説話。咁啊，八丈禅師就問佢：佢話你要我同你轉句乜嘢話咧？佢話：禅師啊，佢話我啊，500世以前，咁啊，都係一位咧當時好有名氣嘅大法師，即係話我都係出家人，係廣經嘅法師。咁啊，八丈禅師咁咪好啦，咁你家下點咧？佢話：由於我咧係講錯一句説話，所以我500世咧就墮落做狐狸。狐狸又個性格就好多疑嘅，咁啊即係好難以決定嘅。呢啲係狐狸嘅性格。佢話我家都係狐狸身。佢話但係由於咧我已經做咗500世狐狸啦，所以今世咧應該可以講屬於最後呢一次。佢話因此咧，我就希望祖師爺啊，你同我轉一句説話，等我好脱離呢個野狐身。咁啊，當時就八丈問佢：你要我轉句乜嘢話咧？佢話：既然咧，我500世以前都係一個出家人，都係一個大法師講經嘅。佢話當時咧就有一個學者啊，在我講經期間咧，就好似家下咁樣。咁啊要落座啦，佢就行出嚟啦，跪喺度请我开示。佢就问我啦，佢话出家人即系修道人啊，还落因果否？佢话当时我就答不落因果。咁啊，如果唔落因果，那咪即系冇因果啦。咁啊就讲错咗呢一句说话，所以我500世就做狐狸。佢话所以家下咧，我就请祖师爷咧。同我轉一句話，就點樣轉法呢？佢話調轉嚟，佢話咧，我就係代表當年啦嚇，所謂嗰一位請示嘅人。佢話你咧就代表我，當時咧答呢個人就係講經嘅人。佢所以我嗰下就問你啦。佢話出家人、修道人還落因果否？咁啊，當時八丈禅師同佢轉一個説話，佢不昧因果，昧咧即係日字邊呢邊一個昧字，昧時嗰個昧字就讀不昧因果，即係話咧修道人唔好錯呢個因果，唔好咧迷咗呢個因果，咁啊即係話要信因果，每一件事都有佢呢個因果，咁就八丈禅師幫佢轉咗呢句話咧，咁啊呢個老人家咧。咁就走咗啦，走咗啦。當時八丈禅師咧就即場宣布，佢話聽日啊，咁啊早足之後，咁啊請呢個板頭師傅咧打板。打板當時大眾就問佢話有咩事要打板啊？佢話打板聽日咧召集大眾去送往生。咁啊大眾就問佢話禅師啊，佢話我哋近來常住。個個都平安大吉喎，佢話冇人往生喎，咁既然冇人往生啦，咁就何必打板去逃皮去送往生呢？馬上成師話：你到時你就知㗎啦。總之啦，你就聽我話，等於聽日早足之後咧，咁啊就客堂就掛個牌逃皮，咁啊個打板師傅打板你就大家就聚合去個逃皮場，咁我哋叢林咧。大體上本身都有兩個桃皮的即是火化的地方，通常都是一對的兩個。那為什麼呢？因為我們通常都要停7日，停7日才火葬，那7日之中有沒有第二個的，這個就很難說了。那當然都有個這樣的經驗，所以通常叢林這個火葬場呢很少說單獨是一個的，總是一對是兩個。那呢次死咗一個，再擠咗落去啦，但係佢仲未過7日啦。咁啊咁啱呢7日之內咧，咁又有第二個走， 所以呢佢就隔離咧就多咗一個一對嘅。咁大家就去送往生咧，原來就係送呢個老者。呢個老者咧，佢已經咧現翻一個狐狸身。咁啊，即係同呢只狐狸咧係送往生。嗱，咁我哋從呢個故事咧，我哋知道我哋有個啟示啦。佛教裏邊啊，所有嗰啲公案故事咧，從呢個表面上睇咧，好似一個古仔幾好聽。實際上，我哋唔好淨係當聽古仔咁嚟聽，應該咧聽咗之後要明白個中呢段故事嘅道理。就是我哋一個學佛嘅人，尤其是一個修行人，一定要相信因果。好似呢一個老者，頭先都講過，佢五百世以前，佢都係一個大法師。咁啊，究竟佢係唔懂啊，就還是係講錯一下咧？講得快個頭，念錯一個字咧，呢啲就唔知啦。咁啊，照理佢應該係法師咧，冇理由唔懂呢個因果道理，就可能咧講得快個頭。就讀錯咗，應該係不昧因果，即係唔好迷悶於呢個因果，要信呢個因果，唔好俾呢個因果迷咗去，轉咗自己。但可惜佢就講不落因果，即係唔落因果，即係冇因果啦。嗱，咁冇因果就同呢個佛教嘅道理咧係大大嘅違背，所以講錯一個字就係五百世墮落做狐狸。嗱，咁可見咧，從呢個地方講咧，一方面。不可以錯因果我們的行為，二方面呢，其實做講經法師呢都不可以隨便，真的要考慮清楚才好講出來。加這個邪見呢，就是呢潑無因果，不講因果，迷信佛法，那就叫做邪道了。一般的眾生啊，最邪道的不正常的不講這個因果的是什麼呢？一個就是斷見，一個就是常見。那這兩種見呢都可以講稱為他們邪見，就是違背了這個因果的道理。那什麼叫做斷見，什麼叫做常見呢？我們先講這個斷見。斷呢就是說斷了就沒有這個後世。我們世俗人很多大家都聽過，他說人死就如燈滅。例如我們勸他呢，不要食肉啊，不要殺生啊，要食素啊。尤其是我呢，到處講經呢，我都說我沒什麼又好教人，只是勸人家地食素，不要殺生。其次就是多念幾句佛，已經呢這世人你是這樣做都不簡單的了，都不錯的了，不要要求呢太高。那你會不會勸他食素呢？那當然他就做不到喎。那做不到都有個藉口，有個理由，為什麼你不肯食素啊？那他就說呢，他說人死就是如燈滅，死了之後什麼都沒有了。那既然什麼都沒有了，那即是說沒有，又不用怕說墮落，又不用怕說轉世做畜生被人家吃回，那他就斷了。那既然沒有後世了，斷了，為什麼我不享下福啊？我這麼辛苦賺來的錢還拿去放生，為什麼不吃多兩件啊？那這種就叫做斷見，他就不明白這個因果道理。《楞嚴經》第四卷裡面說，他說羊死為人，就是人死就為羊，我們的人吃那些羊，等你死了之後你就做回羊仔給人家劏回，給人家吃回，這就是因果。加上他說斷見沒有後世的，死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好像個燈一樣，那些油點曬，又或者雖然未點曬，你吹熄它，那就沒有了，那還哪有後世呢？既然沒有後世了，不妨吃多兩件，劏多兩隻，不新鮮的不吃，不擺尾的不吃，不會跳的不吃，不會游水的不吃，那就變成了殺生這方面不單是食肉，仲殺得都好殘忍，令到嗰啲畜生咧受好多個痛苦，變咗咧將來一定要還債啊！從銀行利息嚟講咧，佢就 daily interest 係斷日計息噶。你將來你食佢半斤咧，唔係話還半斤咁簡單噶。隨著呢個時間咧，你唔知還幾多白斤啊，唔知還幾多生幾多世去還噶。所以咧，從因果上嚟講咧，就絕對不是斷，是有這個後世，你殺他，他又殺你， 咁而且呢你殺我我殺你呀，咁呢個世界就會亂，就是、有呢個戰爭。所以古德圓雲禅師講呀，佢為欲知世上刀兵劫，就但聽屠門夜半聲呀。你想知道呢個世界上點解會有刀兵打仗呢種咁嘅劫數呢，你唔使去問邊個，你只係一朝頭早半夜呀走去呢個屠房，你聽下嗰啲畜生呢被殺嗰陣時嗰種凄慘痛苦發出嚟嘅音聲呢，你就知道點解會有刀兵劫。因為佢死得冤枉，死得痛苦，佢就懷恨在心呀。咁啊，懷恨在心啦，佢就心存報復，咁啊變咗咧，佢咪又做翻人嗰陣時咧，佢咪又食翻你殺翻你啦，咁啊作亂啦，你殺我我殺你啦，咁呢個就屬於咧斷劍。嗱，第二個就常劍，常劍咧即係常就以不變，咁就叫做常，即係永恆不變，永遠都係咁樣咧，叫做常。嗱，咁如果你勸佢食素，唔好殺生，譬如佢話怕咩啫？他說我今生做人，他說我生生世世都是做人，不會變的。其實這些就是他們常見，就是已經一種違背因果了。也都有些人說他有什麼後世，他說我根本就沒有看到，我總之我今生我做人，那麼好的東西我不吃就傻瓜了，將來了變成有變的，我今生做人就將來又做回人而已。咁呢種常見咧，其實咧以呢個世間法嚟講咧，都有呢個因果。嗱，例如我哋嘅人，無論你住到邊一個社會、邊一個國家、邊一個環境，都有佢個法律。我哋要守呢個法律，唔可以做呢個犯法嘅事。嗱，咁如果你做咗犯法嘅事咧，咁啊肯定就判刑就坐監嘅。坐監如果這個人放出來也好，我們認識他的人，這個人坐過監，這個是監等你，那你說是不是你的名字變了呢？你的人都變了呢？如果我們做個好人，我們不犯法，絕對沒有人敢說你是坐過監，說你是做過監等。那如果你真的坐過監，那真的犯過法被人判刑，即使放出來，你見到熟人啊，你都抬唔起個頭啊！你真係唔好意思見人啊！咁啊就係變咗咧，就唔係永恆不變。咁啊，所以一般嘅人咧唔明白呢個因果嘅道理，亂嚟亂做，變咗咧就屬於啊自己咧有呢個唔好嘅後果啦。所以呢種執常見或者執呢個斷見啊，就屬於呢個邪道。是邪見之道，你行這個邪見之道，將來就得這個邪見的果報。但亦都有很多東西是模棱兩可，令人家地不信這個因果的。為什麼呢？我記得呢有兩句說話，這兩句說話很多人都聽過，很多人都過背的了。我做小朋友小孩子讀書的時候，亦都大家呢同學都講過這兩句話。咁我到家雖然事隔幾十年，我都記得咩話呢？有人話佢話殺人放火啊，就係金腰帶；如果修橋整路咧，就冇屍骸。咁啊，既然咁樣講法，仲有咩因果啫？嗱，咁啊，殺人放火本來係最大極案啊，佢仲金腰帶喎，咁啊幾舒服幾幸福。嗱，咁啊修橋整路本來就一件好事嚟嘅。但是結果他沒有屍骸，死了連屍首都沒有。既然這樣說，我們做什麼事要行善？做什麼事 要放生要食素這麼笨？其實他們就是不懂我們中國這個文化，那些文字的奧妙，做這個詩句那些的奧妙。其實這兩句話我可以分開來讀。殺人放火就是他現在所做的惡因，將來從因果將來肯定就不好結果的。但他金腰帶呢，就是他從前所做的因，所做這個好的因，收到這個福報，所以今生呢他就有這個享受了。 所謂金腰帶，用黃金來做佢呢個腰帶，或者做褲頭帶又好，或者做呢個睡袍都有條帶綁嘅，呢啲都係腰裏邊綁嘅，從呢個腰裏面圍起嚟綁嘅，咁啊叫做金腰帶啦。可惜佢金腰帶個腹部嗰陣時，佢唔識得培福，佢利用佢呢個金腰帶，所謂有財嘅有勢啊，佢做呢個壞事，做呢個殺人放火嘅事。咁啊，种下如此杀人放火嘅恶因咧，咁啊，将来肯定受呢个恶报嘅，呢个肯定嘅，绝对唔会侥幸嘅。但系修桥整路咧，就佢现在所修嘅福，呢个果要将来先至受啦，呢个好报。但系佢冇施鞋咧，就佢从前佢做一种咧，所谓俗语话冇腰骨嘅事，都系啦吓。揾人家俾佢笨啊，呃骗啊，总之做嗰啲都系唔好嘅事，所以搞到今世咧，佢虽然咧佢修桥整路啊，可是佢宿生呢种恶业咧，令到佢今生咧都系冇呢个施下。咁所以呢两句话咧，就眼学嚟，如果你直读杀人放火咧，系得到呢个金腰带。如果修桥整路反而仲冇施鞋，咁仲边个做好事啊？就唔系咁样讲嘅，我哋应该要分开嚟讲。系杀人放火系佢现在个罪恶之因，将来肯定受恶报。佢金腰带就佢从前啊，唔知几多生几多世，积下嚟个福仲未享完，所以今生咧佢仲系金腰带啊。嗱，咁啊修桥整路系佢眼前现在个发心。佢有財力，有咁嘅人力，佢哋做呢個好事，修橋整路，方便人家哋來往。但係個冇施鞋咧，就係佢從前所做嗰啲陰德嘅事唔好，所以感到今生啦嚇，就係冇施鞋。嗱，如果我哋咁樣去解釋咧，你就明白呢個因果報應嗰種嘅道理啦。所以我哋中國都有個鹽錢滴水啊。点点滴滴咧，都系滴翻嗰个地方，唔会错乱嘅。所以我哋要信因果，尤其是学佛嘅人，我哋日常嘅行为、举手投足、一言一语，都要讲呢个咧好嘅，都要做呢个好嘅，合乎呢个因果嘅道理，将来你就会有呢个好嘅结果，有呢个好嘅报应啦。咁如果你所做嘅都係违背良心啊，都唔见得光，唔见得天地嘅，咁当然呢、這个就係恶因，将来就受呢个恶嘅果报。所以我常常都提倡讲呢个妙慧童女经。妙慧童女经呢个前一大段呢，成大半经文呢，都係讲呢个因果嘅道理。点解会单眼？点解会个嘴会崩咗一忽？点解冇咗只手？呢啲都系完全咧有佢呢个因果在嘅。所以假如有一类众生佢唔明白呢个因果，开始讲话泼无因果啊，就行呢个邪见之道，执常计断啊，咁啊将来就系唔好嘅后果啦。所以教若师佛啊，佢话咧，我哋悉令安住入菩提道中。佢将来成佛嘅时候，由于个因中啊有咁样个缘，依缘起行而得以成佛，所以成佛之后咧，有咁样个重体起用嘅妙力，能够令呢个行邪道嘅众生啊，悉皆令佢哋安住于呢个菩提道中。嗱，菩提道即系正觉之道，菩提者就系觉也，就系智慧。既然佢有觉悟，又有智慧，安住佢响呢个菩提道里边啊，佢有智慧有觉悟啦，当然佢所做就唔会错咗呢个因果嘅道理啦，就唔会堕落于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呢、这个三恶道受苦啦。佢话若行声闻独觉圣者，就皆以大圣而安立之。嗱，此一定经文咧。就是说行小乘的当然未能究竟，从佛法来讲要到究竟成就妙觉佛果菩提，才是叫做是究竟成佛。 声闻独觉，在呢个《法华经》里边讲咧，就系、是、叫做五百由巡之中，即系行咗呢个三百由巡，仲有二百由巡个路程，你未曾行得到啊！所以呢个三百由巡咧，系属于呢个化成，系暂时俾你休息下嘅啫。因为《法华经》所讲嘅咧，就系、是、话有五百个商人，其中有一个领队啊，带到五百个商人咧入海采宝、入山采宝。咁啊，但系嗰啲人咧行得太耐啦，咁有啲疲倦，佢就想退心唔去啦，唔前进啦。咁啊，当时呢个领队咧就好有智慧。咁啊，五百由巡个路程都行咗三百由巡啦，即系等于话都过咗半数啦。仲有呢二百由巡你唔行，退翻转头，岂不是咪可惜？所以呢个领队咧就有智慧，知道佢哋疲倦，所以就叫佢咧：你哋休息啊！虽然未曾到到目的地啊，你哋唔好退后，就喺呢个地方咧有一个化城，等佢哋休息。咁啊，休息完之后咧，然后再前进，行埋呢个二百由巡。咁咪到达呢个宝所啊！咁咪任佢哋采用啦，任佢哋要咩宝都有啦。咁啊，呢个三百由巡个化成咧，就系、是、呢个声闻同埋呢个缘觉，或者称为独觉。咁啊，佢哋得少就为足，系属于咧系五百由巡中嘅三百由巡。咁啊，等佢哋咧休息完啦。然后先至鼓励佢咧行菩萨道，自度道人，用呢个大乘法门安立佢。嗱，咁呢个就声闻咧，我哋简单讲，佢哋以佛音声就令一切物，佛在世嘅时候就经书就冇嘅，目都冇呢个文字记载嘅经书。佛去到边度，只要与呢个有缘嘅众生咧系有缘，佛就在在处处。同他们讲经说法开示他们，那既然讲经说法开示是属于这个口讲出来，口讲出来就是音声，那佛音声说法，那些众生听的呢就是用这个耳根去闻，那闻到佛说这个四谛法的音声，而得以悟道，断除呢个三界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所以小乘嘅阿罗汉咧，我哋叫做声闻，就系咁嘅来由，就系话闻佛嘅音声而得以悟道，证阿罗汉果，咁啊叫做声闻。嗱，呢一个独觉咧，应该就系话咧，仲有个缘觉嘅。佢所唔同嘅地方，缘觉就系出有佛世。闻佛说这个十二因缘法，所谓无名缘行，行缘色，乃至缘这个老死忧悲苦恼，所谓三世因果循环，就闻佛十二因缘法，那就叫做缘觉。闻佛十二因缘法之后呢，亦顺观察而得以悟道，那就叫做缘觉。这个就是出有佛世，要闻佛说法十二因缘法得应到的。嗱，加上独觉咧，咁啊佢个嘅善根咧就冇呢个缘觉咁深厚啦。缘觉亲自见佛、亲闻佛法，系一件咧最有福报嘅事。但系呢个独觉咧，佢就出世嗰阵时咧，佛已经唔在，或者去咗世，又或者佛咧仲未出世。所以我哋百难之中咧，就有一个叫做佛前佛后啊。所以佛出世时系我沉沦，我得人生已经佛灭道啦。咁啊，即系话见唔到佛啦，冇因缘亲近佛，都系自己嘅业障。所以话懊恼此生多业障啊，就不见如来指今生。亦都可以讲呢个独觉行者咧，系其中之一啦。生在佛前佛后，见唔到佛，点解佢就独觉咧？但系佢有善根，佢有咁嘅福力。虽然佢冇见到佛，亲自亲近佛，但系佢有善根，有智慧，佢哋自己修行。咁佢修啲咩嘢法咧？ 是修啲无常法，佢就所谓春观百花开，秋观就黄叶落啊。因为春季好似家下咁嘅时候咧，百花齐放，乃至一切有生命嘅都系呢个时候咧，咁啊开始咧繁殖，一切嘅树木亦都系呢个时候开始咧系长苗，开始咧系发叶。咁啊，虽然系呢个时候啊，所有嘅植物都开花，好灿烂。可是曾几何时，一到到呢个七八月，秋风起咧，所有嗰啲树啊，都俾呢个秋风吹坏晒。咁啊，秋风吹坏咧，就变咗青绿嘅树叶，就变成黄叶啊。咁啊，变咗黄叶咧，风一吹就会跌晒落嚟。咁佢因此就领悟到咧，人世间都系无常啊。咁啊，植物如此，我哋呢个人呢亦都系一样啊。嗱，咁啊，好简单。我响美国，就由于呢亦都响美国外国呢唔系咁容易搵个人服侍嘅。出家人固然添，就算在家人呢个个都要搵食。即使系至亲个父母，佢有病啦，除咗系有钱人家啫，一般普通人家要做事搵食嘅呢都冇可能日日去见自己个父母嘅，咁啊，我哋出家人就更加添，所以我就翻嚟嗱，咁我翻嚟都20年噶啦，唔惊唔觉，我翻嚟系81年翻嚟，嗰阵时啊50岁松啲啫，咁啊经过20年咧，我咪70几咯，真系眨下眼嘅啫。如果由嗰阵时望后来家下呢20年咧，有排等啦，几时等得20年啫？但系家下望翻转头咧。真的好似咧眨下眼咁快，所以呢个光阴咧过得好快，人命啊真系无常啊！我哋咧要顾住呢个无常呢种道理，千万唔好忽略，明白修行为乜事讲信佛，就系想修行。咁为乜嘢事讲要修行？最后个目的就系想了生脱死。所以话生死不了都总是行啊，你要了生死为目的啊。从前佛在世嘅时候，有一次同嗰啲弟子去外边咧行化，可以话就度众生，随处同众生结法缘。咁行到有一个地方咧，就乡村一个村镇，咁有一个围，亦好似今日讲个猪栏啊、牛栏。是围住呢一个栏，里面有50只牛，已经呢少咗几只㗎喇。咁其中嗰啲牛呢，喺个牛栏里面呢，佢哋呢唔係成日瞓觉㗎嘛，佢都要玩一下㗎，咁嗰啲牛玩呢都係用隻牛角呀，咁你就碰下我，我又嗨下你，当然佢唔会碰到话撞死佢㗎，大家都系牛，只系玩一下用隻牛角，用个嘴呀，咁你碰下我，我碰下你，你碰下我，我碰下你。咁当时佛同啲弟子讲啊，佢话你自己明白，佢呢堆牛呢都仲系唔知道死期已到啊，仲喺度咁开心就玩。咁啲弟子就问佢世尊啊，点样佢哋死期已到都唔知仲喺度玩啊？佢话呢个市镇人口唔系好多，我虽然人口唔系好多啊。但是他们生活上都要食肉的，但他们平均呢在这个总人口里面呢，每日就要劏一只牛，即是一只牛的重量，通常一只牛都有几百斤重的，总之几百斤重这只牛呢，劏了之后那些牛肉呢就可以呢卖给这一个市镇的人，当然不是个个都日日吃牛肉的，总之轮到你平均来计，有些吃有些不吃，总之这个市镇每日一只牛就可以分派了。所以这个市镇那些买牛来劏的做生意的人呢，他一次过就买50只牛回来，就每日就劏一只，就看过哪个快点，那么哪一只捉到快点，就是说死得快点，如果捉他不到，唔系选到佢俾人劏嘅，咁佢咪即系多 幾日啦。嗱，五十隻牛咪即係五十日，咪即係個零月。最後嗰只都輪到自己啦。咁啊，等於話咧，最長命就不過等個零月五十日。佢哋都仲唔知得死啊，仲喺度玩啊，仲喺度啦，咁開心啊！你揩下我，碰下我，大家嚟玩。其實佢死期最多不超過五十日啊。咁就譬如乜咧？譬如我哋嗰啲眾生啊，都係一樣人，不過幾十年嘅有限光陰，佢唔好好地利用呢個幾十年有限度嘅光陰咧，去自己修養一番，念佛或者誦經或者拜佛或者禮忏，佢唔好好地去修行，唔好好地自己去用功，喺呢個佛法裏面磨練一番，反而咧每日嘅時間。除了睡觉要休息之外呢，就是通街走或者打麻将啊，或者是游公司啊，就是那些太太团啊，丈夫有钱，咁家用比较都唔使佢做嘢搵食嘅，咁瞓醒觉打扮下呢，咁太太团呢就去游公司，游完公司就饮下午茶，饮完下午茶返嚟就食晚饭，咁又冲凉休息啦，咁就变咗一日嘅时间呢，可以講是這樣空過，或者看戲或者應酬，那就空過這個光陰呢，到最後兩眼一閉兩腳一伸，就只有隨這個業障牽前走了去，好像普賢行願品裡面講的一樣。那麼普賢行願品呢，這個長行文即是繼重以前长行文的最后那里有段文，就是说一个人呢，如果他平生呢是受持这个十大愿望，好像我们在丛林朝早上点呢，大体上呢都是占了多数念这个十大愿望，他说如果我们念这个十大愿望的人啊，到临走的时候呢，什么都带不去，你个国王的地位，你个大官的身份，你个家财是万万顷，你都带不去，一概都与你无关了，唯有这个十大愿王那种功德呢，才可以呢领导你往生西方净土，所以十大愿王的行愿品呢亦都算为净土五经之一，就是这样的来由。如果你不受持这个十大愿望，当然是做这个罪业，就随这个罪业呢流转了，堕落于这个三恶道。所以古德有首偈啊，他说如像柱郎中，一下我都醒不起这首偈。这首偈就是说呢，他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有一个雀仔，他就在一个狼啊，狼即系一个袋或者一个笼困住，但系佢呢个口咧就系一块嗰啲布，系印到一种薄嘅丝，就好厚好薄嘅。咁啊呢个雀仔就好聪明，咁佢冻上咧，佢就啄穿呢一块丝布，佢就走咗去啦，个飞上天啦。就譬如乜咧？呢个笼，就譬如我哋嘅身体。这个雀仔呢，就譬如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那么这个龙口啊，这个津口啊，那一块薄的丝绸呢，就是我们的业障。那么如果我们这个雀仔啊，它啄穿了这一块丝绸，当然呢它就海阔天空就走了去了。就譬如我们的人呢，一生人如果他做这个善业都好，得到自由，不用堕落受苦。反过来如果他这个业障太重，那他就随这个业障走，因为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呢完全呢都是这个罪恶的种子，所以呢就被这个生死轮回是转了去了。如着柱笼中锣谷地掩其口，谷飞谷穿地雀飞去，色神地随业走。呢首偈系咁样讲嘅， 意思是剛才我說的道理一樣，所以這都是浪費時間，不知道這個生死各種的痛苦，不知道我們得到這個人生就很寶貴，應該要相信因果，應該要修行辦道，不要有這個邪見。那這樣加陣時呢，如果藥師佛他就發了這個願，他說如果行邪道的悉能安住菩提道中，如果若果行這個聲聞道或者獨角道的聲聞獨角性的呢小乘法，藥師佛呢就以這個大乘而安立之。大乘就是這個車的乘，即是車乘，這個車來得大一點，來得大一點他就裝得很多人呢，所以稱為他就大乘。那麼聲聞獨角呢是屬於這個小乘，小乘這個車來得小，最多是拖他自己，就算他自己坐之外，他能够再行再一位两位多的就不得了。加如果有这个声闻独觉性呢，佛就以这个大乘而安立，所以法华经呢诸佛出世就是完全呢欲令一切众生呢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就说明这个三乘法就是化成，是一时佛的拳口方便，但是最后呢就是唯许受记，人人都将来成佛，所以说皆以大乘而安立之了，就属于第四个大愿，叫做安住菩提愿。第五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有无量无边有情于我法中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具三罪戒，持有毁犯闻我名已，还得清净，就不堕恶趣。这个第五大愿呢叫做三罪清净愿。三罪呢就是摄律而戒，摄善法戒，同埋饶益有情戒，就名为菩萨大乘的三罪正戒。意思即是话呢，这个第五大愿如果药师佛将来成佛的时候啊，他们愿所有这个修行清净梵行持三罪正戒的人，如果有所违犯啊，即是不具足啦，于戒就有所不清净的哦。那么佛呢，如果这个人啊闻到药师佛的名号，或者受持药师法门呢，以佛这个愿力庄严之故，令他三罪正戒所违反的呢还得清净。那么既然戒还得清净了，当然就不会堕落，这都是完全呢佛各种的慈悲愿行之所加倍。那第五就是十二大愿中的第五大愿，他说愿我来世得菩提的时候啊，若果有无量无边的友情，就是说明呢不是一位两位，无量即是这个数量呢讲不出那么多，无边呢即是没有这个边表，所谓一望无际啊，那么无量无边呢就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来的了，就算今天用电脑呢都计不清算不清的，咁就叫做无量无边嘅友情，就即系我哋有知觉、有情心、有理想嘅众生啦。咁啊叫做友情。佢话于我法中，于我药师如来嘅佛法之中咧，亦都可以话于我释迦牟尼佛嘅佛法之中。个修行得梵行，修行咧我讲过咩叫做修行呢，就系、是、修理自己、修改自己过去。未信佛以前那些不正当的行为，那就叫做修行。亦都可以说话呢，我们修改即是我们学佛，修改我们从前那些邪知邪见不正常的行为，那就叫做修行了。那既然修行就一定依这个佛法去修，下面讲这个梵行呢，梵行就是清净之行。因为梵呢根据经常讲这个梵字的意思呢就是清净这样的意思，所以《楞严经》啊到第八卷呢就是讲这个 梵天之行啦。个梵天咁啊，佛呢？如果呢个人啊闻到药师佛嘅名号，或者受持药师法门呢，以佛呢个愿力庄严之故，令佢三罪净嘅所谓犯嘅呢，还得清净。嗱，咁啊，既然戒还得清净啦，当然就唔会堕落。呢啲都系完全呢佛嗰种嘅慈悲愿行之所加被个第五，就系十二大愿中嘅第五大愿。佢话愿我来世得菩提嘅时候啊，若果有无量无边嘅友情，就系说明咧唔系一位两位，无量即系呢个数量咧讲唔出咁多，无边咧即系冇有呢个边表，所谓一望无际啊。咁啊，无量无边咧，就系一个好大嘅数目嚟噶啦。就算今日用电脑咧，都计唔清、算唔清嘅。咁就叫做无量无边嘅友情，就即系我哋有知觉、有情心、有理想嘅众生啦。咁啊，叫做友情。佢话于我法中，于我药师如来嘅佛法之中咧，亦都可以话于我释迦牟尼佛嘅佛法之中。修行就梵行，修行呢我讲过咩叫做修行呢，就是修理自己，修改自己过去未信佛以前那些不正当的行为，那就叫做修行。亦都可以讲话呢，我们修改即是我们学佛，修改我们从前那些邪知邪见不正常的行为，咁啊佢哋修行啦。咁啊，既然修行就一定依呢个佛法去修。下边讲呢个梵行咧，梵行就系清净之行，因为梵咧，根据经常讲呢个梵字嘅意思咧，就系清净咁嘅意思。所以《楞严经》啊，到第八卷咧，就系讲呢个梵天之行啦。个梵天之行咧就系清净之行，咁啊叫做梵行。咁个修行梵就修行呢个梵天清净之行，咁啊叫做修行梵行。亦都可以讲咧修呢个持戒之行。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尤其一个出家者，如果你唔持戒，当然就唔清净，绝对就唔可以称为梵行啦。要持戒清净，先至称为叫做梵天之行，所修嘅就系清净嘅行，咁啊修行梵行，一切皆令得不缺戒。咁啊，既然修行呢个清净嘅持戒梵行，就无有欠缺，即系话唔犯戒。如果你有所违犯，当然咧呢个戒咧就唔清净，就有所欠缺，好似一块肉。虽然是翡翠肉，它中间有点瑕疵，你找灯一照呢，整点的瑕疵呢影现出来，那这块肉呢就不是属于呢是纯净的翡翠肉了，有了一点的瑕疵了。所以我们持戒清净不违犯呢，当然叫做不缺戒。那么药师佛呢，他就发愿，他说如我将来成佛的时候啊，讲不出无量无边这么多的友情，在我这个药师法门之中，或者在我释迦牟尼佛法之中呢，修行这个清净梵行呢，所以一切一切都令他得到这个不缺戒无所欠缺，即是持戒清净，就具三罪戒。既然是持戒清净了，当然戒就有小乘戒有大乘戒，小乘戒就是律而戒，就是从这个消极这方面讲的，即是呢我们的行为如果不受戒，我们的行为呢都是不正确的，即是首先所讲都是违背这个因果的。那如果我们想不违背的因果，一举手一投足都合乎这个法理的话呢，一只有持戒，用这个戒啊来到范围我们那些不正当的行为。所以我们有很多人讲啊，佛教的戒律 就可以補呢個法律之不足。點解呢？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市鎮、一個社會，佢嗰啲法律呢就係、是、制裁於事後。如果你唔犯法呢就冇事啊，冇話隨便通街拉人㗎嘛。咁拉人就梗係犯法，你犯咗法咪事後啦，先至制裁佢。你犯咗乜嘢法？應該要罰錢就抑或坐監？咁你俾人家罰錢或者又坐監啦，就證明你係犯過法啦。咁制裁於事後，你犯咗法之後呢先至有法律制裁你、懲罰你。但是佛教的戒律为什么要保这个法律之不足呢？就是制裁于事前。那么以我们一个学佛的信徒或者包括出家的弟子，我们要守戒，在家就有五戒，有八关斋戒，有十善戒，或者是在家的菩萨戒，出家就有出家的戒。所以我哋咧，从消极呢方面讲咧，我哋受咗戒之后，依呢个戒咧去做，呢样又唔得，那样又唔准，嗰样又唔可以去喐，咁就变咗咧，我哋就唔会做呢个犯戒嘅事。我哋咪若身若心啊，内外都清净啦，内外都明澈啦，内外都叫做持戒修行啦。咁所以呢个律而戒咧。所謂啊，律儀戒就是屬於呢個戒律裏邊咧，攝律儀就係收攝我哋嘅唔好嘅行為，以呢個戒律咧嚟到去管束我哋呢個身心，就可以講從呢個消極呢方面講嘅。嗱，咁啊，第二個攝善法戒就係屬於咧積極呢方面。我哋修行嘅人唔單話持呢個律儀戒。从消极呢方面，唔好做恶事，唔好做坏事，唔好做呢个犯戒嘅事，系修摄我哋嘅身心，改过我哋从前嗰啲唔正常嘅思想行为。小乘戒嚟讲咧，就算系唔错噶啦。小乘戒嚟讲咧，你就系一个了不起嘅人。但系如果从呢个大乘戒嚟讲咧，既然称为大乘戒，大乘咧。就一定要自度度人，除了涉律儀戒自己不要犯戒之外，我们要修这个涉善法戒，一切善法都要修持，都要学，例如六道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者修其他种种的善法，为什么事啊？主要就是度众生。你修种种的善法，你明白这个善法，你才好以过来人的身份去化度那些众生。因为称为大乘的戒法，有大乘这两个字呢，就一定要自度，就兼度人。所以第三，他们饶益有情戒。若果你没有这个善法，你又怎样去度众生呢？所以三罪正戒之中，除了第一个涉律儀戒是纯粹是自度消极这方面来讲，涉善法戒和这个饶益有情戒呢，就是在于是利益众生这方面讲的。那么自利利他都两种成就了，先至可以成佛。那么家下说不缺戒，三罪正戒你都具足。罪就是积罪，即是三种涉律儀戒、涉善法戒、饒益有情戒，三种呢你都积罪起来，不怕违犯，那就叫做具足三罪正戒，得到这个不缺戒了。如果向下面望呢就不对了，所以说切有违犯，违就是毁坏，好像我们一件器皿、一个茶杯，不小心一碰一碰，将个茶杯个耳仔碰断咗，再严重啲跌落地下打烂咗，简直都唔能够用添啦。咁啊叫做毁坏啦。嗱，犯咧就系犯错误，唔小心犯咗错误，所以毁犯两个字咧，即系话你呢个不缺戒系有所欠缺。 三罪正戒就唔得清净啦。佢话切有违犯，嗱呢处最重要一个切字，切就系假切，咁啊最好你就唔好犯到啦。持戒清净咧，梵行清净咧，但系家下话假切有人得受咗呢个三罪正戒有所毁坏，有所咧系抵触，即系犯咗戒啦，咁啊即系有罪啦。如果根据呢个梵网经嚟讲咧，都系可以忏悔，但系就唔系话拜三拜佛啦。哎呀，我忏悔啦，咁就算数。如果咁咁容易嘅咧，成日犯戒都唔怕啦。咁啊，个个都去犯戒，咁拜三拜佛，讲落句忏悔说话就通过就冇事啦。其实唔系咁简单。从呢个梵网经嚟讲咧，我哋犯咗菩萨戒咧，就系要忏悔。拜佛呢要拜到见光见花，这个罪先就可以得灭。拜到呢见到佛光，或者见到呢天女散花，咁就证明你拜佛呢个功夫有咗啦，你所犯的戒先至可以呢是忏悔清净。咁但是要拜到几耐，要拜几长的时间，要拜几多拜先就可以得到见佛光，见到天女散花呢？啊，咁呢个就睇你个功夫啦，就睇你个修持，就冇固定啦。咁你拜一日未曾见光见花，你就拜两日，如是类推啊。如果你拜咗十年，你都未能见光见花嘅话咧，你所犯嘅戒都未曾清净，就等于话咧，反过嚟讲。最好就唔好犯戒，犯咗戒咧就一定咧系有罪过，一定要忏悔，忏悔一定要见光见花，先就可以罪变得灭。但系根据《药师经》讲咧，如果话假设有人家有呢个三罪正戒之后啊，有所违犯，即系有罪过啦。咁啊，点样补救呢？佢话问我名义就还得清净啊！问我问就系耳根去问，我就系我药师佛个名号啊！问咗之后就还得清净啦。嗱，咁但系呢个地方呢，亦都可以讲呢，表面上嚟睇啊，咁啊听闻我药师琉璃光如来个名号。咁你所犯嘅戒咧就还得清净，似乎睇嚟亦都好容易喎。咁我哋家嗱早两日礼拜四，唔单话文咧，我哋仲念咗好多句药师佛添。咁啊，起码简简单单唔好话多啊。咁啊，一百几廿句药师佛号，我哋唔单听闻，我哋仲念咗一百几廿句啊，唔好话佢多啊。咁岂不是我哋乜嘢罪过都冇？所以呢啲地方咧，我哋凡系就睇经研究佛法嘅人咧，就一定咧要明白个中咧奥妙，唔可以啦吓，好似食豆腐咁样都唔使嚼，挤落个嘴就吞落个肚树去，几快脆，唔可以咁样。嗱呢个问就系、是、如同啊《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第六卷嘅初初。即是最后这个圆通呢，是观世音菩萨修这个耳门圆通。观音菩萨耳门圆通呢，就是反文和文字性才是性性和无上道嘛。所谓初于文中是入流亡所，所以这个文字呢就是兼有这个反文文字性那种的作用。那么闻了药师佛的名号啊，我哋自己咧就反问问自性，咁啊知得自己咧于呢个三罪正戒之中咧有所违犯，我哋闻咗药师佛嘅名号咧，直此佛号，我哋就警惕自己反问问自性啊。咁啊，如果你能够真系问自性有功，你就可以了得咧能犯所犯都系自心。在这个自心里面有所领悟，自心里面有所解脱，明白一切法唯心自性啊，那你真的有这样的觉悟，有这样的悟境啊， 先就可以将你所犯的罪呢消除，你得到呢个清净的解体。如果唔系啊，只系单系闻喺药师佛个名咧，就肯定唔系咁容易咧，将你犯个戒还得清净啦。所以呢一点咧，大家一定咧要明白。问我名，只系咧药师佛个名号咧，一听咗就警惕我哋自己咧有一种觉悟，要反问自性，回复我哋自己呢个本体咧。你知道我哋个本体清净。本体有呢个智慧嘅心光普照出来，先至可以将我哋所犯呢个戒咧照破，将呢个犯戒嘅黑暗咧照破咗，回复自己嘅本有心地嘅光明，先至可以还得清净。嗱，咁如果未曾还得清净就破戒咧，有破戒嘅因就肯定堕于呢个恶趣，恶就唔系好嘅，唔系善嘅。就是地獄、惡鬼、畜生這三條路呢都是不好的路，叫做惡趣，趣就趣向，這三條呢是惡的道路，所趣向呢是惡的地方，就叫做墮惡趣。加上不呢就是否定之詞。如果我們犯了戒，問我佛的名號啊，我們反問問自性，自己呢个从文思修，还复自己嘅清净本源心地，就可以将呢个犯戒罪咧断除，还得清净。既然啊犯戒罪断除，还得清净啦，当然就唔会再堕呢个地狱、恶鬼、畜生呢三条恶嘅道路，所以佢就不堕恶趣。因此呢个第五大愿咧，叫做三罪。清净愿，个第六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其身下劣，诸根不具，丑陋顽愚，盲聋阴哑，乱跛背扭，白赖癫狂，种种病苦，问我名已，一切皆得端正结位。诸根圆具，无诸疾苦。咁啊，十二大愿中咧，始终所读嘅经文就系第六大愿。呢、这个愿个名咧，佢就六根圆具愿啦。六根就系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六根，亦都可以讲我哋嘅人咧构造嘅元素。如果冇咗呢个六根咧，我哋亦都不明一个人，不明一个众生。我哋每一个人，如果佢有咁嘅福力嘅话咧，六根啊，眼耳鼻舌身意都要咧系完整，冇所欠缺。如果六根有所欠缺嘅话咧，的确呢个人咧都唔可以算为佢哋圆满嘅人。佢呢个外貌咧，亦都唔算系一个圆满嘅外貌。嗱，所以从呢个小乘法嚟讲咧。我哋开戒啊，尤其是呢个戒和尚，包括三思七正。如果个六根有所欠缺咧，佢唔可以做呢个三思七正噶。例如单眼，或者一个鼻崩咗啲，或者个嘴唇缺咗啲，或者冇咗个手指，或者咧冇咗只手，冇一只脚，呢啲咁样嘅残缺嘅人咧。是不可以做这个三思七正的，因为小乘呢是注重这个外，总之你的外表不犯戒，你就叫做一个好人，你的心即使想怎样怎样怎样不好的事你不做，你外表的动作的行为没去做呢，那就叫做是持戒的了。所以你受戒的时候呢，这个三思七正这十位长老，十位的上司呢，一定每一位都要六根具足。如果你没有个手指，你是发心言止供佛呢，那就属于这个例外。凡是因病或者意外受伤而令到六根有所欠缺的，你就不是一个六根完整的人，所以不可以做这个三思七正的。 嗱，咁如果大乘佛法咧就好啲，但亦都唔係咁容易手持，因為大乘佛法就論心啊，佢就唔係論呢個外表。你外表點都好，你個心咧唔好有所咧喐動。例如你個人外表雖然你冇殺生，你冇食肉，從外表睇你都係一個好人，但你個心咧唉。最好的回憶一下舊事，我們殺了什麼生，吃了什麼肉，做過什麼的事都挺好的，最好有機會再做一下，那就變成你都是犯戒的。所以大乘菩薩戒就是論心，因此靈嚴經第六卷最後這個四種清淨明慧淫道殺妄它都是講心的。所以說其心不淫，則不隨其生死相續，其心不殺，其心不偷，其心不妄語，即則不隨其生死相續。每一條戒都有這句話。反過來說，如果你的心淫，或者你的心想著去偷東西，或者你的心想著去打妄語，那變了呢就隨這個生死相續，每一條戒都是論心，不是論這個外表。加上六根緣具緣，就是說我們這個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要圓滿具足。第六大願，願我來世得菩提時，他若諸有情，其身下劣，他這個身體呢下劣，下即是低下，劣呢就是劣絕，即是不得莊嚴，那麼他就下劣了。那麼為什麼他的身下劣呢？就是諸根不具，諸根就是包括六根眼耳鼻舌身意不具足。其實諸根不具呢，不單說包括你沒有隻手指，或者盲一隻眼，或者崩了個嘴，那些固然是諸根不具有所欠缺，但是如果有病，雖然你有隻眼，你隻眼沒有失到，然後兩隻眼在那裡，可惜或者你有白內障看不清楚，或者你有老花，或者有近視，需要戴個眼鏡來幫下佢嘅。如果你除咗個眼鏡咧，你就真係蒙查查，一無所見，咁啊都係屬於咧係不具。唔一定咧冇咗定眼，就算你有一隻眼喺度，可是你啦嚇蒙查查，冇咗個眼鏡咧，你就冇曬辦法。或者我哋有對手，冇斬一隻手，冇斷一隻手，可是你個手唔靈活。或者歪曲，或者意外受傷，隻手響度都好啦，冇割一隻手，可是你行動喐動唔變啦，都係屬於咧六根唔得圓具。好似我家下咁中過兩次風，雖然右邊就冇事，又係影響咗我個左手左腳，就肯定係唔靈活。咁啊，雖然咧我左手左腳仲在。可是呢已經是不靈活，都是屬於諸根不具。所以如果有人家開戒請我做三師七正，即是普通的七位尊正都好，我都不夠資格去做的了。即使我怎樣老戒，我都不夠資格去做，因為諸根不具是有所欠缺，那就叫做諸根不具足。那麼向下就解釋呢，其身下劣，就用諸根不具來解釋的其身下劣。怎樣下劣法呢？因為諸根不具。向下就解釋怎樣諸根不具法呢？就是醜陋橫愚盲聾陰啞亂跛背扭白賴癲狂，就是解釋這個諸根不具，就是怎樣不具法醜陋。醜就是一個醜樣，漏呢咁亦都係呢唔得圓具，即係唔清楚，咁佢就漏啦。如果從呢個因果上嚟講呢，呢個人如果醜陋，人哋睇到呢唔單話唔同佢做朋友，就算掉轉頭你想搵人家同你做朋友，人家就都唔想見多你一眼嘅，呢啲叫做醜陋啦。從因果上嚟講呢，可能你前世呢人哋呀點燈供佛， 你就劝人家唔好点灯供佛，啊，话嗰个地方咧点得香多，点得灯多，会将个地方咧熏黑晒，又要油油，又要修理，咁样佢拦咗人哋燃灯点香供佛咧，都系属于呢个丑陋之因。又或者你咧恃住有财有势，系大少奶、大小姐、大少爷嘅身份，对嗰啲下人。即是对那些奴隶妹仔和你做工的人呼怒开屁，动不动就闹他们，令他们无地自容，显你的威风。所以这些这样人呢，都是属于种下这个丑陋之因，将来生生世世一定你的样貌呢不会很庄严，不会很端庄。那这样反过来，如果你想啊，咁啊，样貌端庄，如果从眼呢方面嚟讲咧，眼目清明，你就要多啲燃灯供佛。或者你想个样貌整个都系好，唔系一部分，你就真系要买花供佛。你买花供佛，花就有香气，亦都好养。一般嘅人咧，除非好特殊嘅个性。但是一般的人来讲呢，都是很喜欢呢看花，很喜欢买花。即使你不是供佛呢，那些花或者买了花来摆在大厅那里呢，都是庄严这个大厅的。那我们信佛的人都是买花供佛。你既然因地中买花供佛，那么庄严这个佛典，那你生生世世呢，你的样貌啊是如花之美，你的身上呢有这个如花这个香气，不怕出汗，不怕臭味。即使大热天时，你的身体有一种香气的。这都是因中啊买花来的供佛。那么如果你想个嘴生得好样，不怕牙崩嘴裂，你就要诵多啲经，系念多啲佛。人哋做好事、做功德或者布施结缘、修补佛庙，你就多赞几句，多讲几句好话。你千万唔好破坏。如果人哋想供养三宝，人哋想咧起佛寺，请僧供养。你如果你破坏人哋，令人哋退心，做唔成呢件事咧，你就真系生生世世啊！你个嘴就唔好养，唔系歪歪扯扯就啦吓，嘴唇口厚，肯定人哋见到你咧唔中意嘅。呢啲都属于呢个因果呢方面咧，人人都要尊重，千万啦唔好啦吓，错咗呢个因果，所以丑陋。患愚患就是顽固，愚就是愚钝，这些都是属于这个意识、这个心理上这方面比较多一点。人是顽固又蠢，如果他是有聪明明白事理的，他就不会那么顽固，不会那么执着，就是由于他愚钝，他愚痴没有智慧，就算他做错都好，你想纠正他，他都不服气的，他认为他啱的。所以这种呢都是属于呢是六根不圆具，不过就都属于这个心理这方面，他就幻愚。那盲呢就是盲一对眼了，人家点灯你就吹熄了人家的，不鼓励不地就吹熄人家的，那就变成种下这个恶因呢，将来就会盲眼了。就或者睇埋嗰啲咧淫邪嘅书籍，好好地嘅佛经佢又唔读唔睇，但系嗰啲唔正常嘅淫邪嘅书籍咧，佢就好中意睇，都系属于呢个盲眼之因，咁就盲啦。咁啊反过来咧，如果你唔想盲眼，想呢个眼睛啦吓，非常之好睇嘢睇得清楚，明白事理嘅，咁我哋都要多睇佛经。多睇嗰啲善书，多睇嗰啲咧系鼓励人向善嘅书， 咁你种下咁样嘅善因咧，你就生生世世就唔会盲眼啦。嗱，聋就系呢个耳仔咧发生问题，听唔到嘢。呢个从呢个因果嚟讲咧，你系畜生啊！人哋好似唱歌念佛，唔系唱普通嘅歌啊，就唱呢个佛歌，或者系唱赞，或者系念佛，或者系诵经，或者系拜忏念佛号。如果喉咙好啊，念得熟咧，真系好好听嘅。你就偏偏都叫人家唔好听，叫人家咧唔好念，妨碍人哋个道心。呢啲都系属于咧系种下耳仔聋嘅因啊。嗱，咁如果人哋唱佛偈、唱佛歌、念佛偈、念佛号，或者赞叹佛嘅功德，或者系诵经，或者系拜忏，咁啊东西两边咧念佛号，念得好动听，念得好庄严，咁你多啲鼓励人哋去做，多啲劝人家哋去听，呢个咧就属于呢个善因。咁你生生世世就唔怕耳仔聋，即使有意外发生咧，都唔会令你个耳仔受伤。咁就叫做咧好嘅因就唔怕聋啦。嗱，音哑咧就有多少唔同嘅音咧，就系讲佢呢个声咧嚟嘅沙啲，即系讲说话咧耳哑哑嘅声咧好沙嘅，可能讲出嚟咧人哋都几乎听唔清楚，可能有咁嘅现象。嗱，哑咧就直情咧有咁嘅音，但呢个音里边咧系冇意思代表出嚟嘅。嗱，我哋家讲药师经、药师佛，咪大家都听到啊！我呢个音声就有六个字，有药师佛、药师经呢六个字，系广东人识得听广东话嘅，都听得好清楚。嗱，假如果我系哑嘅咧，只系咿呀呀、咿呀呀，有咁嘅音出嚟。有呢个音声，但系里边咧就代表唔到呢六个字啦，你就听唔到我咧讲药师经、药师佛呢六个字，咁就叫做哑，系有音声，呢、这个音声咧代表唔到呢个意思，咁啊叫做哑。呢、这个音咧就系话佢有音声，都属于啦吓，系有呢个意思，可是咧个喉咙沙，讲得唔系几清楚，所以佢哋音同哑就有咁嘅少少嘅分别。咁如果从呢个因果上嚟讲咧，你畜生啊，破坏人哋个好事，毁谤呢个有道有德者，到处咧搞是搞非，啊，响呢个道场就讲嗰个道场个唔对，去到嗰个道场就讲呢个道场个唔对。嗱，咁呢啲咧，你哋有冇咁样嘅动作？我冇神通，我唔知道。我只是讲这个照经讲这个意思话给你们听。那么如果你们有这样的动作呢，就真的要好地修改呀。不好呢搬弄啊，这个道场就搬你那边，那边的道场就搬来这边，那么搞到是非满天飞，令到一个和好的争权，一个愉快的道场，因为你两边搬来搬去呢，令到两个道场不对不和，影响两个道场的声誉，咁啊呢份罪过就归你啦。嗱，咁你有咁嘅口过咧，就将来咧有呢个阴哑嗰种嘅报应，就或者咧专门讲呢个唔好嘅说话，俗语话揞住半边口嚟闹交咧，你都咬赢人哋噶。咁呢啲都系属于啦吓，一种后福嘅过处啊。就有呢个阴哑唔好嘅报应啦。嗱，咁如果反过来，你去到每一个道场，你只系讲多啲好话，明知呢个道场系唔对，有不如法嘅地方，你都唔讲，只系讲呢个道场嘅好处，讲呢个道场嘅精进，讲呢个道场嘅如法，咁样咧，你呢个口就做下一种好嘅功德，就唔系过处。咁你就生生世世嘅喉咙咧，讲出嚟嘅说话，句句都系清清楚楚，唔会沙哑，唔会有音就冇意思嗰种哑仔啦。就呢啲嘅因果嘅善恶咧，就从呢度分，好果报同坏果报，亦都系从呢个地方分啦。 嗱，捻跛背扭捻咧，就系呢个手啊歪曲。我哋嘅人一对手咧就好四正嘅，可以递高就可以垂低，亦都唔会歪歪曲曲嘅。加话捻咧，就系话佢哋手啊歪曲，或者屈唔埋，或者唔可以舐佢背后，咁样佢就捻。嗱，跛咧就只脚啦，我哋只脚咧行动唔方便。或者只脚咧，又系咧歪曲，咁你叫做跛。嗱，背咧就个背脊，我哋个背脊唔可以伸直，总系咧耷耷地咁嘅，歪歪地嘅，弯弯地嘅，咁啊叫做背。扭咧就直情咧，呢个人咧歪腰歪腰歪到歪到耷个头落去咧，几乎都伸唔起嚟嘅，歪到咧直情耷个头落去。伸不起来，这就叫做扭。那白赖就即是麻风病。那今天旧时的医学未发达呢，真的麻风病都挺得人怕的。俗语我们有一句话，你好像麻风那样都没人敢惹你的。就是说明了这个麻风病都很得人怕的，都没人敢惹他的，怕传染。而且麻风病的人就很难看的，那些肉烂一嚿一嚿咁烂出来，他外表都很肉酸很难看的。既然又肉酸又难看又怕传染，当然就没有人敢惹他了。如果有一个人肯服侍这些这样的人，当然这个都是菩萨。我住在夏威夷住了二十几年，我去夏威夷那阵时都还是殖民地来的，不是美国一个州。咁啊，後來咧冇幾耐咧，就改為一個州，即係美國咧59个省裏邊咧，其中之一個正式係美國嘅土地啦。咁啊，將呢個省政府嘅大樓咧就改建，舊時嘅唔夠用，就起一個新嘅省政府大樓，等嗰啲上下議院嗰啲議員咧，同埋省長咧，有一個好嘅地方嘅辦公。咁咪起好呢个大楼呢，佢就梗係呢呢个门口啊，你有一样纪念物係夏威夷呢以来睇过有边一个做咗呢个好事，就是、起一个铜像呢摆喺呢个省政府个门口。咁佢选到边一个呢，选到一个麻风病人。所以如果你去夏威夷观光呢，你个省政府门口望下呢个铜像呢，不是很漂亮的，不是说皮光肉滑的，是一嚿一嚿的。因为麻风病的人呢，他的外表的那些肉烂烂到一嚿一嚿。后来我问了那些人，为什么这么多都不找找个麻风病人去做铜像纪念夏威夷呢？原来啊，当年呢夏威夷都有很多麻风病人，也有很多肺炉，那么肺炉就好医啦。加夏威夷呢个肺痨病院咧，冇肺痨人住嘅，改为做医学院。咁啊，旧时有麻风病医又冇发达，家下就冇麻风病啦，可以绝迹控制噶啦，控制得好好噶啦。但嗰阵时冇个医药发达咧，几百年前，佢有个麻风病院，普通医院有啲亲朋戚友去探下佢啊，但系麻风病院咧就冇人去探嘅，就系惊惹到。即使是至亲的朋友，至亲的眷属有问题，至亲的眷属都不会去探他的，等就真的与世隔绝，等死的而已。那当时有一个人，他就真的，我们佛教今天发菩提心了，他就去照顾这些麻风的病人，结果没多久他们惹到这个麻风病，那就死了。那当然这个人很伟大，因此这个夏威夷新的省政府大楼起好之后呢，找什么做这个纪念呢，就是选这个人做纪念，就将这个人的铜像做出来摆在这个省政府的门口来纪念这个人。可见从这些地方来讲呢，以佛法眼光来看，这个人真是菩萨再来，行菩萨道，所以我们应该要向这些地方这个学习。凡是人家做不到的，人家放弃的， 人哋讨厌嘅，我哋要应该多做啲，咁啊先显出咧佛嘅慈悲喜舍嘅伟大。如果唔系咧，单系得个讲字，就冇法子做得到啦。咁所以呢个白赖咧就系麻风病，嗱癫狂咧就属于呢个心理病。今日讲嗰啲痴线啦，癫咗啦嘛。狂啊嘛，咁咪癫狂咧，或者到处咧乱走啊，个人神经失常啊，或者打人啊，或者口啊冇咗一种控制啦，乱讲话，呢就属于个癫狂，就系心理病嚟嘅。种种病苦啊，上来咧包括丑陋顽愚盲聋阴哑乱跛背扭白赖癫狂，唔系一样，好多样啦。都是属于这个病的痛苦，因此说它是种种病苦，不是一样就叫做种种，所有所述这么多人都是病的痛苦啊。那么向下呢就是解释所谓闻名所得的好处，他说闻我名义啊，就是这种有种种这么多病苦的人，他有这样的善根，有这样的福力，有这样的机会呢，是得闻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名号，他说闻我名义了，那你一切皆得端正结位，这些都是像佛力，像佛那种的愿行之力，能够令这个有这么多种病苦的众生呢转过来，一切皆得是端正结位。端正就是这个相貌呢不会歪曲，一般的眼耳鼻舌身意，一个完整的人是这样，个个生出来都是这样，有眼有耳有鼻，不怕有损伤，不怕有所欠缺或者是歪曲，那就叫做端正了。当然呢端正相貌的人，人人见到他的生活欢喜心的，很得意啊，跟他很有缘啊，都是这个相貌端正呢影响到别人看到他呢生活欢喜心，这个属于这个肉体这方面。那下面这个结位呢，结呢就是聪明，聪明的智慧是清净的智慧，这样叫做结位，就是反过头先所谓呢是顽愚或者是癫狂。如果顽愚癫狂呢，这个人当然就没有聪明，就没有智慧，加外表端正，内心亦都有这个清净聪明的智慧，那就令他一切皆得到呢，外相外表端正，内心有聪明智慧。所以就诸根就圆具了，诸根呢就六根，既然是端正了，当然六根都没有所欠缺了，就是圆满具足，或诸根圆具，就无诸就疾苦，无就即是否定，就冇咗诸就以上种种唔系一种嘅疾病嘅痛苦。咁呢啲都系完全咧，系仗佛力，所以修行呢方面嚟讲咧，有啲系仗智力，靠智力，亦都有啲咧系仗佛力。凡是念佛的法门呢，无论生西方净土亦或东方净土，咁可以讲有一部分呢是属于呢是仗这个佛力，仗佛的慈光，仗佛的慈悲所加被之故，才令我们的苦恼众生呢是断除一切的病苦，了脱一切的烦恼，生东方或者生西方。所以我们呢对这些净土法门呢一定要发心去受持，尤其在这个末法时期，你说参禅打坐参话头，父母未生以前哪一个是我的本来面目，我们都古得这么有智慧啊，有些参几十年都找不到个答案啊，何况末法时期众生业障心重，更加不是这么容易找到这个答案。你说家下我是权位，咁系人都识你啦，我是皇太，咁系人都识你啦，你个朋友亲戚。但是家下唔系讲呢个外表你系皇太或者系权位，而系揾呢父母未生以前你个皇太系点嘅， 你的权位是怎样的，这个就叫做话头。我们家有了个皇太，有了个权位呢，这个叫做话尾，就不是话头了。家找这个话头，就是我们参前呢，参究竟父母未生我权位以前，权位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就是找我们这个佛性，找我们这个本体。